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上半年，本市批发零售企业网上销售增加4成。 北京19家企业入选电商示范企业。 本市将加快推进通往冬奥会场馆道路建设，延庆到崇礼规划新通道。 动批、官批、天翼、万通4大市场将彻底告别西城。 北京电力这个月起集中推行约时换表。 北京消防开展轨道交通消防安全大检查。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北京日报消息，从电脑下单到手机购物，网购成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生活习惯。日前，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实现网上零售额792亿元，同比增长38.9%。其中，由网上商店实现的零售额占80%，同比增长27.5%。网上销售已经成为拉动北京市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据统计，上半年传统的有店铺商业企业通过网络销售实现的网上零售占20%，同比增长1.3倍。另外，上半年又有90多个有店铺传统商业企业加入互联网销售行列，使得全市触网的有店铺传统商业企业达到251家。另外，老字号商业企业借助互联网正在加速发展。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老字号批发零售企业实现网上零售额1.2亿元，同比增长2.6倍。老字号餐饮企业通过互联网实现餐费收入788万元，同比增长4倍。互联网使老字号商品销售到全国各地，更有的远销到香港。截至目前，北京73家限额以上老字号批发零售企业中，已经有12家开展了网上零售业务，比重达到16.4%，商品涉及食品、服装、鞋帽、药品和图书等。另外，22家限额以上老字号餐饮企业中，5家企业通过互联网渠道实现餐费收入。 北京日报消息，在日前商务部公布的2015到2016年度电子商务示范企业评选结果中，北京的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19家企业榜上有名，在入选企业数量、涵盖电商品类上都居全国首位。记者从市商务委了解到，近年来本市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在助力非首都功能疏解、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带动传统业态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拉动首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昨天在本台市民对话一把手栏目中透露，本市将采取措施缓解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拥堵，并将加快推进通往冬奥会场馆道路建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周正宇主任在节目中重点提到了国贸和双井地区的交通拥堵。 通州早高峰35万人进城，燕郊15万，加起来50万。地铁两条线，8通6号、京通快速，加上朝阳路、朝阳北路，全是满的，都是超负荷。 而双井地区由于周边居民小区密集，现有路网满足不了市民出行需求，也是拥堵的重点路段。市交通委今年将采取一系列治理措施， 在国贸桥下把地铁的1号线的1个2号出口要和去通州和燕郊的公站要给它打通，这儿的人行步道我要加宽，来先做一些局部的改善。再一个呢，我们还想就是在国贸桥下能不能建一个环形的人行天桥，把这个人流啊升到2层来，人车要分离。 CBD 呢还想再做一条地铁的专线，双井西北角改造加宽，把辅路进行改善，应该是年内吧争取完成。 对这一地区周边路网的改造也已提上日程， 朝阳路和朝阳北路怎么再和通州再联系，姚家园路作为快速路再向东去跟京秦高速联系，肯定东部的路网会进一步的来加强。 冬奥会申办成功后， 通往奥运场馆的道路建设正在抓紧立项实施中。周正宇主任说， 高铁165公里吧，一定要在50分钟必须要到，这个能满足。再一个呢，京张高速张家口到崇礼，这个已经有了，建一条延崇，直接从延庆到崇礼。 这些道路建成后，从北京到延庆张家口的高速公路将有3条。 京青八达岭高速我们自己加了一条，从西北六环到这延庆，就是将来有3个通道。那么这条高速理论上我们再想接上延崇到崇礼去，不光是为了比赛，我们还要为地区的经济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长久的交通的支持。 新华社消息，市交管部门昨天傍晚发布消息说，近期网上传播的8月10号起暂停办理进京证内容不实。市交管部门介绍，北京市人民政府日前发布相关通告，从8月20号0点到9月3号24点，对外省区市进京机动车含临时号牌车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通告明确规定了进线车种、进线区域、进线时间。对通告中规定允许进入本市六环路不含六环路以内道路的外省区市进京机动车，必须办理进京通行证件。 北京日报消息，年底前冻批摊位减少60%以上，腾退20万平方米，冬天翼市场实现整体疏解。明年冻批基本完成搬迁，官批、天翼、万通全面启动疏解，后年冻批等区域批发市场全都完成疏解任务。西城区日前公布了冻批等市场的疏解时间表，到2017年，冻批、官批、天翼、万通，市民耳熟能详的这4大市场将彻底告别西城。此前媒体报道，西城区曾与河北石家庄、永清、白沟以及天津等地对接，为冻批、天翼等批发市场寻找更多下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省作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定位已经明确，未来河北将成为商品市场新的集聚发展地区。西城区也根据自身定位与河北省天津市进行对接，为冻批等批发市场寻找最靠谱的地方落脚。 从本月开始，北京电力公司将利用2个月时间集中推行约时更换电表服务，还没有换上智能电表的居民用户可以通过拨打95598热线和微信申请的方式预约工作人员上门换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换上供电锁的 丰台区万年花城居民李女士前几天预约了上门更换智能电表，上午工作人员按照约定时间来到李女士家。 因为前一段时间换表，家里一直特别忙，一直也没人，这段时间不忙了，就赶紧给他们打电话约一下。 北京电力公司营销部计量处处长李季告诉记者，本市从2011年开始推广智能电表，到现在成批的换装工作已经完成，但是像李女士家这样没赶上小区统一换装的也不少。 还有将近1/10的客户没有安装，因为有些用户确实工作很繁忙，我们8、9月份推出一个叫集中约时换表，按照您的时间，早晨8点钟就开始，晚上我们退网可以到9点、10点。 李记解释说，由于更换电表的时候需要用户确认旧表中的剩余电量，所以家中必须留人。用户可以拨打95598热线申请约时换表，也可以关注国网北京电力微信号，在我的业务下选择约时换表，填写相关信息后提交。 我们会在3个工作日内跟您取得联系，跟您约好时间的时候给您发一条短信，告诉您哪位工作人员什么时间上门换表，方便用户如果有变更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再商定其他时间。 目前本市大部分插卡式电表已经达到使用年限，根据计划，今年居民用户将实现智能电表全覆盖。用上智能电表后，客户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支付宝、微信、电费充值卡等多种方式方便购电。 市消防总队轨道交通支队昨天对全市18条地铁线路的318座站点、24个车辆段以及轨道交通施工现场进行了集中安全检查，纠正站点可能出现的消防设施配备不全、应急预案不完备等状况，并对广大市民作出乘坐轨道交通的安全提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对于地下轨道交通这种相对封闭的空间来说，一旦发生火灾或事故，人群疏散难度较大，因此提前做好预案显得尤为重要。轨道交通消防支队防火监督处处长郭平燕告诉记者，轨道运营中常见的接警类别以电气元件冒烟起火为主， 线路故障、列车的电机设备、站台设备层的设备都可能出现问题，出现个老化还有松动、接触不良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记者在地铁二号线西直门站中控室看到，监控操作台上可以通过摄像头多角度观察到站内外的实况图像，针对各类事故还设置了应急处置的按钮。站区长曹军民介绍了地铁运营中常见的事故类型。 应急预案一共14项，地外伤害、乘客跳下站台，还有一个列车需要提前救援的，还有一个防汛的，雨天的、雪天的，这一块都是比较通常用的。 郭平燕提示市民，如果在地铁站台或是列车上遇到险情，应该注意到几个关键点。 列车车厢里面都有灭火器，在每节车厢这个座位底下，车站上都有这个紧急列车停运按钮。 如果乘客遇到列车发生火灾并在隧道中紧急制动，这种极端情况也不要慌乱，列车的惯性和备用供电装置足以将其自身安全送达站台。 另据了解，昨天早上8:51，地铁一号线一辆列车行驶到公主坟站时，最后一节车厢内一名乘客的手机电池炸响，使车厢内部分乘客受到惊吓，但是没有人员受伤，现场有轻微冒烟现象。这起事件没有影响地铁正常运营。北京地铁提示乘客，出现这类情况不要惊慌，以防出现拥挤踩踏。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上午，丰台公安分局党委副书记、副分局长石磊同志的遗体送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北京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晓红参加送别仪式。石磊同志先后指挥破获了一系列公安部、市公安局督办的重大案件，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嘉奖7次。8月3号上午9:15，石磊同志在工作中因突发疾病，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当天中午12点因公牺牲，年仅44岁。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水土保持总站了解到，今年本市计划建设38条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00平方公里。这38条小流域涉及7个区县，其中延庆、怀柔、密云等区县的28条小流域已经开工，其他的也已经全都完成了招投标工作，预计本月底之前陆续开工。相对于干流来说，小流域是河流的末梢，但是通过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增加植被覆盖率，及时处理污水，不但能够减少水土流失，还能够提高河道行洪能力，调节区域小气候。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食药监局昨天通报11批次不合格食品在全市停售，其中凉味圆牌五香瓜子仁过氧化值超标近3倍，黄飞鸿牌香脆椒过氧化值实测值是标准值的 1.24 倍，而腾飞荣达牌玉带豆酸价超标近4倍。食品专家介绍，出现过氧化值超标的问题，可能是食品储存的环境过于潮湿，或者食品曾被暴晒。如果长期食用过氧化值超标的食物，可能导致肠胃不适、腹泻，并且损害肝脏，损害身体健康。另一个指标酸价是脂肪中游离脂肪酸含量的标志，可以作为酸败的指标。酸价越小，说明油脂质量越好，反之则质量不佳。市食药监局提醒市民，已购买不合格批次产品的消费者，可以凭购物小票和外包装向销售单位要求退货。 新闻广播消息，教育部联合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要求小学、初中、高中各阶段都要开设劳动技术课，并安排一定时间的劳动实践。记者了解到，市教委7月31号正式施行的北京市实施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的课程计划修订中第12条明确提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国家和北京市规定的必修课，包括学科实践活动、信息技术、劳技、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和社会实践等。要让学生有适当的劳动体验，通过出出力、流流汗，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下一步，本市将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推动建立课程完善、资源丰富、模式多样、机制健全的劳动教育体系， 在原有劳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动手实操的内容安排，培养中小学生勤奋学习、自觉劳动、勇于创造的精神。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韩国首尔市市长朴元淳昨天在王府井向北京游客推介韩国旅游。受疫情影响，韩国旅游业及相关制造业遭受重创。朴元淳说，首尔目前推出一系列活动吸引中国游客，比如将购物打折季提前，还在首尔广场增加常设演出，推出首尔烟花节、韩流明星演唱会等。朴元淳表示，在游客数量恢复的同时，韩国也会把这次疫情危机作为一个新的契机，鼓励中国游客从去韩国旅行的跟团游、购物游转变为自助游、历史文化游，进一步提升韩国旅游业的服务水平。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在哈尔滨731醉酒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痛打包运船，这是电影《小兵张嘎》的一个高潮，而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河北省安新县的白洋淀。被誉为华北明珠的白洋淀景区，现在荷花开得正好，一副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而在70多年前，这里却经历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略，在烧杀抢掠中，普通的中国渔民农夫奋起反抗，组成了一支水上游击队雁翎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 史料记载，威名远镇的雁翎队打了6年水上游击，消灭俘虏了上千名伪军，而实际上参与战斗的雁翎队员最初只有30多人。痛打包运船是他们打得最漂亮的一仗，一场仗打下来，拦截了日军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只3艘，缴获了大量武器。今年96岁的老战士马仲秋曾经是雁翎队的第二任政委，他对那一场战役仍然记忆犹新。 这一次震动了白洋淀好多的地方，都觉得真是厉害。日本人呢，他一共6个人，打死了2个，4个人投降了。这个情况呢，军区画报社的副社长叫石少华，好多照片呢，他一个照相机把它照下来的。 在石少华的很多照片里，总能找到一个机灵的青年，他叫赵波，因为机灵水性好，从16岁起，赵波被派做侦察员。他的女婿王木头给记者描述了赵波奉命去缴枪却被抓住的惊险场面。 赵波他就慢慢地把那个绳子扣给弄开了，结果他就跳到水里边了。这个汉奸照着他跳水的那个地方打了好几枪，以为把他打死了。其实呢，他是扶着他那个船的后边，他浮了11里地，你看他这水性有多好。 赵波是雁翎队的第三任队长，也是电影《小兵张嘎》中嘎子的原型。在雁翎队里，大部分都是像他一样水性好的年轻人，但除了一腔热血，他们的武器只有几支渔民打大雁用的长枪。马仲秋说，雁翎队的名字就来自于这杆长枪。 火枪里面一个药桶，再放上铁沙子，那个时候人是用雁翎捅那个火口。县委书记侯佐富他说，就叫雁翎队吧。 1942年，日军对冀中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冀中抗日根据地变成了白色恐怖的敌占区。那一年的冬天，马仲秋和战友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在芦苇荡里熬到半夜，又累又饿，只能把一片芦苇踩倒在地当褥子，把腿脚伸进战友的大棉袍里互相取暖。 等于那是睡在冰上，大家全都开玩笑，铺的是水晶褥子，盖的青天。 白洋淀抗战馆馆长王木头告诉记者，安新县在日军入侵前共有16万7413人，而在抗日战争胜利时只剩下79000人。 他都是一群大野鸭子和大雁的猎户，就是为了武当亡国奴，那么多的惨案都没有吓到这些老百姓，这些庄稼汉就是一个朴素的想法，快点把日本鬼子打出去，然后过上好日子。 战争过后，当年的雁翎队队员卸甲归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白洋淀开始发展旅游，如今周边的几十个村庄都办起了农家乐，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房，白墙灰瓦一栋栋的伫立在白洋淀边，像极了江南水乡。58岁的周大爷在景区划船，他对未来还有新的期待。 这个房子上面那个顶子都是国家谁弄的？ 您家盖新房了吗？ 我家没有盖呢，盖咱们要买楼房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0，接下来请听简讯。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预计本市仍有雷阵雨，今天午后西部到北部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出现降雨的可能性比较小。明天的降雨可能发生在晚上，但仍存在不确定性，请市民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7月1号到8月4号，暑运进行到第35天，北京铁路局旅客发送量突破3000万人次以上，达到3049.4万人，同比增加了97万6000人，增幅3.3%。北京各大火车站相继迎来暑期的出行高峰。为了确保暑期旅客安全、方便、温馨出行，北京地区各大火车站细化了服务措施，为重病患者和特殊困难旅客提供预约服务。旅客可以直接拨打12306服务热线，或者是通过各大火车站的官方微博及对外公布的热心服务电话提前预约。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了解到，截至7月31号，全市共有10182人报名控烟志愿者登记在册。本月中下旬，经过规范的培训后，这10000多名志愿者将佩戴统一制作的控烟志愿者标志上岗，配合卫生监督人员开展宣传、劝阻和调查等工作，为北京控烟事业增添一支生力军。目前，志愿者第一阶段招募工作已经结束，但接下来还会继续招募更多志愿者。各个单位的控烟员也将进入志愿者队伍。 惠及全市300万10名注册志愿者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昨天正式生效。今年10名注册志愿者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额最高赔付将提升到120万元。除了常规的意外、身害、伤故，还有残疾、医疗费用、住院津贴及紧急医疗救援5项保障内容之外，还增加了猝死的保险内容。同时还试点为应急志愿者提供第三者责任保险，为优秀志愿者设立长效激励的救助机制。广大志愿者可以登录志愿北京网站实名注册，开展志愿服务计划，享受实名注册志愿者保险。 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暨大学生创业创新促进活动昨天启动，这是本市首次举办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赛从9月开始到12月结束，分为初创组和企业组两个组别，特等奖将获得100万元。即日起，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港澳台地区和海外项目及留学生群体都可以登录大赛官方网站报名。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东北部、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西北部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邝小夏、王燕，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4摄氏度。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真正的成就不只是个人的成功，而是能为世界带来多少改变。沃尔沃全新 XC90 继88年安全传奇与北欧设计之大成， 以人性化尊贵驾乘体验，缔造智能互联汽车新典范。沃尔沃全新 XC90 耀目登场，大气新城，境界新生。贵宾热线400-678-1200。 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手机软件成解题神器，乐了学生却愁了家长。医院开药只给一周，慢性病患者很发愁。下面是详细报道。做暑假作业时遇到难题，只要打开手机相机，拍下题目照片并上传，几秒钟后就能收到答案。如今带有这种功能的手机解题神器应用受到学生群体的热捧，不过家长和老师却担心孩子对此形成依赖后产生学习惰性。那么解题神器到底是学习的助手还是偷懒的利器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的报道。 在手机应用商店输入作业两个字，就能检索到问他作业、小猿搜题等十几款应用。这些软件的功能相似，都是通过手机摄像头将题目拍下传至网络后，就能出现相关题目的答案。记者选择了一款软件进行体验， 点击之后呢，屏幕上提示题目文字尽量与参考线平行，我选择了一个函数填空题进行拍摄，在上传后不到两三秒的时间就出现了答案。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中学生，他们均表示这种解题应用如今在校园很盛行。 作业帮之类的对吧？ 你听说过吗？ 嗯， 同学们有用过的吗？ 用的 呀。你用过吗这个软件？ 用过，不会的时候就用啊，反正看了思路就会做了。 而这位学生的妈妈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疑虑。 如果有些小孩他跟不上，估计这个软件哦，他们就会依赖。总的来说吧，还是需要有人来监控。 那么商家出于哪些考量开发这种解题神器呢？记者联系到开发问他作业的百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那小孩呢，遇到不会做的题目可以去请教去交流，就类似于以前我们的那个教参书。 很多家长会担心会不会对这个东西用长了就会依赖了， 当然也不可避免，自控力比较差的拿来做那种抄袭题目，还是需要做一些良性的引导。 针对家长和老师担心的问题，这位工作人员坦言，对于目前火爆的解题类应用缺少相关的监管。对此，教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分析， 基础教育中小学阶段教的知识重注的是学生要一个学习的过程，还要让学生知道步骤是怎么来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要出面制止管理这个问题。 软件应用啊，增加了相关的一个解题过程的分析或者梳理，您觉得 也不妥的？因为你必须考虑到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学生他的自控能力没有这么强。 市民魏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他今年58岁，需要给父母和岳父岳母四位老人拿药，原本一个月只用去一次医院就可以了，现在却得跑4-5趟。 原来呢拿药嘛，尤其像那个慢性病，老人拿药呢，就说可以给你开一个月的，而现在呢，刚开始呢是2个星期的，就给你开2个星期药，现在呢又变了，说是1个星期一拿药，那医院呢说呢上面有这好像不什么政策，这样一来呢，对于我们这个患者的，就是特别的。不方便，像我这个父母嘛和岳父母都是80岁了，我也58了。平常我一个人一个月就去一次，这样呢我一个月就得去不止4回了。 热线编辑电话联系了魏先生常去拿药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保科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政策医保这边就是开药处方药量要求是急3慢7，急性疾病是不超过3天的量，慢性疾病不超过7天。还有行动不便的不超过2周的量，还有一个是可以放宽到最多一个月的，是有10种慢性病，这10种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还有硬化、结核病，还有那个癌症啊那一些的。如果说有这种10种慢性病的话，可以放宽到一个月。 热线编辑也电话联系了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热线电话12333，咨询相关的政策规定。工作人员解释的时间则更长一些。 参保人员病情稳定， 需要长期服用同类药品的，但是患有像什么精神类病或者是行动不方便、长期卧床，有这些原因的，那不能到定点医院就医时，应由参保人员家属持着社保卡确诊定点医院一个诊断证明，然后到那个定点医院机构去开药。那这种情况的话，定点医院每次门诊的开药量是不超过一个月，对，连续开药量不超过三个月。 近期新闻热线接到多位慢性病患者和家属反映开药难的问题，从上述部门的解释来看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什么会导致患者和家属的抱怨，背后有何原因，新闻热线会持续关注。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